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3集，推波二。沈府这因为三房乱成一团的事，终于还是传到了事情的另一个主人沈东林耳中。杏花正在小心翼翼地给沈东林泡茶，上好的君山银针。王家虽然不算是什么富可敌国，可也是衣食讲究，比起二房庶女的待遇好了不止一星半点，而沈东林显然过得也不错。若是沈家人在场，定会诧异，眼前这个悠然自得、面色含春的美佳人，竟然是二房那个唯唯诺诺的庶女。沈东林端起茶来抿了一口，芦花担忧道， 奴婢听闻今早沈府的人又过来了，说要将二小姐嫁过来作为平妻，若是真的二小姐进门，小姐可怎么办啊？只怕三夫人和三老爷要给小姐下绊子。 放心吧，她嫁不过来的， 沈东林笑道， 王家人不可能让沈月进门，便是沈月进了门，也不可能过得好，注定被提防的人还留意做什么？倒不如好好挑几匹花色好看的布料给姨娘送过去，让她做几件新衣服。 此刻的沈东林举手投足之间都俨然有了当家主母的气派。芦花想了一会儿又笑了， 小姐自来聪明，奴婢想不明白便罢了，也不知小姐当日给王姑爷说了什么，眼下竟是一点也不待见三房的人。不过三房的人也是自作自受，分明就是三小姐提出来的换亲，还想将脏水全部泼到小姐身上来，实在是太狠毒了。 沈月说一切都是由沈东林算计的换亲仪式，传到王家来的时候，芦花被气得不行。当初沈月求沈东林代替自己出嫁的时候，分明说的是不会连累到沈东林，转头就将自己撇了开去。这变脸的功夫也实在是太快了，杏花对此嗤之以鼻，要不怎么说沈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？王家之所以眼下这么不待见三房，不过是因为沈东林对王弼说了一句话，沈月爱慕的是定王复修仪，三房也有意占复修仪这头。沈万一心想要沈月打消嫁给复修仪的念头，挑中了王家，就是因为王家在夺嫡中占的并非傅修仪一派，结果沈月爱慕的是定王，沈家三房支持的是定王，若是王弼娶了沈月，日后难免招惹麻烦，若是王家和沈家三房结亲，日后也必然生出龃龉，因此只要王家人不傻，都不会让沈月再进门的。甚至于沈东林这一出换亲对于王家来说都是庆幸，能和定王撇清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沈月和王家的缘分注定是要断了的了，不过沈东林也不会因此觉得可惜或是同情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这一切都是沈月自己做的孽，自然要他自己吞吃苦果。让沈月以平妻的名义嫁进来，本就是王家故意刁难，沈万是同意了，沈月会乖乖照做吗？沈东林不这么觉得。不仅沈东林不这么觉得，沈庙也不这么认为。惊蛰说道， 沈府里闹得可大了，这回好戏可真让人觉得热闹。 沈庙魂不在意的一笑，也许吧，闹得越大，总归与我们也是撇清干系了。金哲看了看沈庙，走到一边和谷雨小声嘀咕， 姑娘这几日是怎么了？怎见得兴致不高的模样？ 谷雨愣了愣，往沈庙那头看去，只见沈庙坐在院子中，书页倒也未翻，一手支着下巴，有些背懒的看着长空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好像是有一点儿。 谷雨也点头道， 近来几日说什么都没什么精神。 岂止是没精神， 惊蛰摇头， 若是从前看见神府倒霉，姑娘总归是有些高兴的，如今神府闹得一团糟，姑娘听了也只是摆摆手，好似没什么兴趣，莫不是生病了？ 能吃能喝能走能跳，什么病会这般？ 谷雨翻了个白眼， 你当这是相思病呢？ 谁患相思病了？ 身后有声音传来，二人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却是罗玲走了过来。惊蛰和谷雨连忙问安道：“ 奴婢见过表少爷。” 罗玲摆了摆手，就朝石桌前的沈庙走过去。待走到沈庙身边，见沈庙还坐着发呆，就问：“ 啊，小表妹。” 沈庙回过头，见是罗玲，便笑了一笑：“林表哥。”罗玲在沈庙对面坐了下来，他的右手仍旧未好。不过，沈秋为罗玲寻了一本左手剑法，这些日子便真的认真练起左手剑来，他心境开阔了许多，谈吐竟然比之从前更上一层楼，越发的显得整个人温如暖玉。偶尔走出去的时候，亦是姑娘含羞偷看。听闻罗谈戏言，定京城好几处官家小姐都暗中青睐罗玲。罗玲问道：“ 小表妹想什么想得如此出神啊？” 沈妙微微一笑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坐着发呆而已。”罗琳想到方才惊蛰和谷雨说的相思病什么的，心中一沉，看向沈妙，却是不露痕迹地问：“ 还以为小表妹是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便有些被懒了。” 沈妙好似没有听懂罗琳的话，淡淡地说道：“说起该出嫁的年纪，或许先是谭表姐着急吧。”罗玲笑了，说道：“ 嗯，也是。 林表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事？”沈妙看向罗玲，罗玲一怔，俊秀的脸上不由得升起一丝尴尬。他本就是过来瞧瞧沈妙，沈妙这般正经地问他何事，他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却是灵机一动道：“ 前些日子小表妹给我送的糕点有些太甜了，所以来跟小表妹说一句。” 身后的谷雨便有些愤懑的模样，自家姑娘又不是神府里的厨子，也不是专门做糕点的糕点师傅，罗琳这话是吃了沈庙的糕点还怪责沈庙。金哲却是强忍着笑意，谷雨那个榆木疙瘩的脑袋看不出来，他却机灵，这表少爷分明就是想亲近沈庙，却又找不到旁的借口。不过金哲看着自家姑娘一副毫无风月之心的模样，便又有些可惜地摇了摇头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表少爷一番拳拳心意，只怕自家姑娘是领略不到的了。沈庙果然皱眉问道：“太甜，我并未加许多糖汁啊。”罗琳越发尴尬地挠了挠头，想到了什么，说道：“ 谭儿曾说小表妹会做带着果汁香味的糕点，可否下次也与我做那个？” 沈庙就是一怔。罗谭时常来沈庙的院子中找沈庙说话，偶尔摆在桌上的糕点也是荤素不忌，张口就吃。那糕点是沈庙自己试着做的，毕竟都一辈子没有做过了，再做起来难免有些手生。不过罗谭觉得很好吃，便将那一篮子糕点吃了个精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